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Take That These Days。 第九名许飞，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 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 第八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 第七名 金海心，绵羊。 第六名苏打绿，天天晴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I can see the future coming to you, cry with the sadness in your eyes, and I can find a faith in days I've wasted, been around enough to feel alive, and when the world is broken, hard and coldOnce we may become, for the battles we have won, for the day we reach the sun, gonna play it loud tonight. When you dream of a dream, and you live in the world, every hope is a hope for the best, and won't you rest on my goals? And you can't live it now, I was here all the time, should be out there 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这首 This Days，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略微上升，上升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凭借这首歌曲拿下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之后， Take That 也成为目前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员数量为三人、四人和五人时都有冠单的乐队。不管我们成员是三个人、四个人还是五人，我们都是很强的。This Days 继续攀升，先来听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34名，本周直接上升27位啊、哦！永远不是逆来顺受的绵羊是这个作品的主题，没有想到柔声细语的金海心也可以用温柔来鼓励女性朋友们要坚强要独立。好了，先来听第七名的歌曲，金海心

注定，太阳下幻想悠然被我脸颊重生，一摘晒着南极干脆要多别停。 纽约街头快闪着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啊哦啊哦统统举手，抱头抱头。夏日的大富山，世界很大，快和我去看看。睡前都等我醒来看夏日的洒脱站，零负担青春便用白沙滩。Every night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一起脑洞打开蒸馏洒翻转。 活力扑面而来，你不可抵挡的这种动感节奏，很带感，是不是？来自 Fresh 极客少年团的这首《夏日大作战》，上周第九名，本周小升一位，第八位次。好了，继续回过头来听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我们终究会。 许飞的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这回许飞暖身回归，不再以单纯的歌者的名衔出现了，而是以乐团音乐旅行团的导游的身份做了角色上的调整和转换。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上周第13名，本周上升4位，来到第9位子。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真的希望天天都是晴天，天天都晴朗。好啊，苏打绿就给你带来耳边音乐的晴朗。苏打绿，天天晴朗。 中断剧场无聊戏码，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去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找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 苏打绿主唱吴青峰的歌声忽远忽近，收放自如，有着魅惑听觉的神奇的美感，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感觉到天都晴了。上周第11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苏打绿，天天晴朗。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自 Five 的这首 Keep on Moving， 上周第十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5位次。这首歌呢，堪称是 Five 音乐生涯当中的精华缩影了。虽然解散已久，已经从很多的音像店消失了，但是听过他们歌的人一定会记得他们 Five Keep on Moving。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斌，你是谁？我们官微继续来刷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攀上到偏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 将亮颖我的梦。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对于梦想和未来的信心与决心，同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地去追梦。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啊。上周第8名的歌曲本周上升至第4位，将亮颖我的梦。好了，给你鼓舞给你正能量的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后，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怎么断了你，怎么忙不停，一点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牛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是不是忘记破坏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天旋不转，哦耶。

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 这是一首动情的作品，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帅，但是呢，他以动人的嗓音被誉为是催泪歌神，嗓音好，技巧一流，还有更加吸引人的是喜欢哭忽哭忽笑的样子，迷倒了很多的粉丝啊。上周第三名的歌曲，本周小小上升一位，来到亚军的位置。 我这一路走来，扬起漫天的尘埃， 亚军歌曲杨宗纬，这一路走来。那么冠军位置又被谁占了呢？ Number one。 诗的词配上王菲的声音，绝妙。苏轼呢，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到之处都能发现美，配上王菲空灵的唱腔，好像这就是一首失传已久的古曲，也是你心中一直期盼的那份情，那份愿，但愿人长久。今天是农历的6月15，再过两个月8月15了，刚好适合听这首歌。上周第六名，本周登上了冠军的宝座，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发生什么情况？好，待会儿上家族群当中我去巡查一番哈。你们别以为你们那里是失控的状态哈，我经常是潜伏在暗中监视哈，暗中监视你们。好了，家族一群的二群当中呢还有一些空间哈，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线下大冰箱当中的朋友，欢迎你们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加你为好友。第三步，然后把你推到冰箱当中哈。好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除了心里话这位老朋友之外呢，还有谢谢金矿单位抽烟和脚烫头都已经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了，还有风轻云淡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问怎么进群，刚才已经说过了，回答了你的问题哈，不用再重复了。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现如今呢，汽车已经不单单是作为人们的交通工具而简单的存在了，让车变得更加智能、更人性化，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带来更好的驾乘感受，是汽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全球的车企都在研究如何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更加智能呢？生物识别技术是依靠人体的身体特征来进行身份验证的一种解决方案。这项技术呢，其实听起来并不陌生哈。举个例子，比如说手机的指纹解锁，比如上下班的指纹打卡，今天你打卡了吗？没迟到吧？还有呢，现在就是人脸识别的 iPhone X 等等，这些生物识别技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在车辆上也会有这样的技术啊，并且相关联的内容会更多一些。经过识别之后呢，比如说车辆可以自动的为驾驶员调整合适的座椅位置、后视镜等等功能，这就像手机上的识别脸的技术解锁一样。同样呢，还可以作为安全系统，监测人员的心跳、驾驶员的疲劳程度、是否酒驾等等，确保驾驶者的安全。主人，您已经用酒了，请不要开车啊！没事，我就喝了那么一小杯啤酒，没事没事。主人，真的不可以，下不为例哦。不，这次都不可以。好了，车已经为您安全的锁好了，您无法再启动了。什么？好吧，希望这样的技术赶快推出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我们来听听彭佳慧翻唱的《我只在乎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你的心，让听过的人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完美的歌喉，心里记得邓丽君的版本，听过了刘惜君的翻唱，今天再来听听彭佳慧的演绎吧。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walk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ll see her again. But we shared a moment that will last to the end.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欢迎起场后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梦飞船，以前呢曾经为我们的汽车量身定做过一首他们的音乐，就是不值得。那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爱要怎么戒。梦飞船的上一张专辑叫好又叫做具有实力和这个美声的梦飞船组合再度航行，这回要带大家进入到80年代的音乐世界当中，回归一下，复古一下，听听看梦飞船的《爱要怎么戒》。真实的一切，

till the war's won. I don't care if heaven won't take me back. I'm an angel with a shotgun. Better know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Well, baby, you are all that I adore. If love is what you need, a soldier I will be. 来自 The Cat 带来这首 Angel with a Shotgun， 摆着猎枪的天使，哇，好可怕。The Cap 呢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流行朋克摇滚乐队哈，乐队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就大受好评，专辑出售之后就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很不错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那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看看看已经到暑假了，北京周边有哪些值得去的海岛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时下最流行去海岛了，因为暑期了嘛，到海边去转一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熟的爱情都发生在美丽的海岛。还记得某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吗？因为远，才能和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别有用心，用心良苦嘛。这样的海岛，北京周边也有啊。今天来推荐就是唐山烙亭的菩提岛，这是渤海。这是渤海的近海岸的一个沙质海岛，也是华北地区的第一大岛了。菩提岛因为岛上生长了1000多棵百年以上的北方罕见的菩提树，而且岛上的这个鸟类非常多哈，气候很好，物产很丰富，风光旖旎啊。菩提岛呢还有这个鸟类是400多种，世界上存量极少的鸟类如丹顶鹤呀、大天鹅呀、短尾信天翁等等，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每年7到10月份，来自各国的观鸟爱好者不远万里聚集到此，菩提岛因此也成为了国际的观鸟基地。小岛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8%，漫步在这里简直是天然的氧吧呀，真是一种享受。还没有计划的朋友，现在可以计划一下，还来得及。暑假不是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吗？就好像孩子放暑假了，我们也跟着一起放暑假一样，是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我们来听听李宗盛拿回来重新演绎的这一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放弃这最后的机会。

的海，宇宙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 这一刻， 那最简单的物理，必须停下来呼吸，写天地，赐予我们吸引力。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地图， 除了那沙地哈里的事，我上班都能为你 送。 方大同的《你就是》源自于他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方大同说，这张专辑和之前那张呢是相关联的，两张都拥有相对简单的创作态度和状态。那我觉得这次的曲风更加回归浓厚，更加原味的 soul， 也让我们觉得好像调子更加暗一些。好，接下来要明亮起来了，转换情绪，来听听潘玮柏潘帅的《爱不离》。潘玮柏啊，素有嘻哈贵公子之称，也以这样的形象横扫乐坛，会唱会跳又会写歌，长得还挺帅啊。他的歌呢，一首一首听下去，不会有哪一首是吸引不了别人的。他的音乐当中好像也没有过跳过不想听下一首，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哈。好了，来推荐潘玮柏潘帅，爱不离。 缘分天长地久，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哦，爱却是唯一，哦哦，就是情不自禁，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相信命运，我相信天意，我相信老天用手巧妙为我铺出恋曲。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能在千万人海之中让我找到了你。爱情听看听，爱的路上只需缘分，让我听听看看听听遇上了你。当时间最一生最感觉最、哎、不要怀疑，就是爱会离开。深信命中注定，愿意时间来丢去，时间在继续，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未来狂风暴雨，不让你受委屈，爱我之类的，只有你，只有爱，只有我的决心。 I believe with you。 嘿、hey， 一定就是你，缘分天长地久，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哦，爱却是唯一，哦哦，就是情不自禁，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 相信命运， 我相信天意，我相信老天会为我们拨出恋曲。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让我从千万人海找到你。爱情听看听，爱到路上继续，缘分让我听听看看听听，遇上了你，都是见最眼神最感觉最爱，不要怀疑就是爱我迷路。有趣，时间在继续，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未来狂风暴雨，不让你受委屈。 爱我之类的，只有你，只有爱，只有我的决心。 I believe with you， 嘿，一定就是你，缘分天造地设，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哦，爱却是唯一。哦哦。情不自禁，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 为你 I believe， 这一次完美的相遇，我的 I believe 是唯一。哦哦，为你 I believe， 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我的。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是一首压箱底的歌曲拿出来了，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好了，在这样欢快的歌声当中呢，我们的节目逐渐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不管外面天气是怎么样的，在汽车音乐会的音乐当中，心情都是一片灿烂，一片晴朗的。好了，提前祝你周末愉快吧，好好过周末。汽车音乐和你相约下周一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相伴。好了，周末愉快，也欢迎你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好